一转金刚心。在一转金刚心的部分呢，和大家分享的是正向能量。我们都知道呢，正向能量的人可以吸引到所有美好的事物哈，所有积极的、乐观的、阳光的哈，感恩的，还有呢，就是所有让你会感觉到非常愉悦的一个精神力量，都可以说是正向能量啊。大概从小到大就是生活的折磨比较多，磨练比较多，所以呢比较懂得感恩，遇到不好的事情呢也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哈，因为觉得人生呢又有很多的危缘跟障碍才是一个成长，假设没有很多的危缘跟障碍的话呢，感觉就好像很安逸了哈。我小的时候很多的同学家里有房子有车子，然后生活过得还蛮优渥的哈，但是一直到现在经过几十年，他们好像也是过这样的生活哈。那么反而是我们从小就是生活比较苦难的人呢，因为要奋斗才有一个房子，所以就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努力哈。那当然呢，这个也可以解释是一种正向能量，尤其是高中的时候我接触到易经，读了易经，受到易经有很多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思想的影响。那么另外呢，我读中医的时候呢，接触到的是《黄帝内经》。《黄帝内经》里面呢，有一段呢是讲到天人相应哈，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帮助影响非常的大哈，因为呢，他说呢，这个天地万物呢，其实它就有一个能量场在哈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小的身躯要怎么样去接收天地的这个能量哈，这个整个日月星辰的这个精华，怎么样你能够借由他们的灵气来灌注在我们自己的身心，然后让我们产生源源不绝的这个动力跟生命力，那这个很重要。有时候我们个人的能量有限，需要这个整个大地的能量场来互相做一个连结，互相来接轨。那么你要怎样去跟这个天地能量接轨呢？当然在《黄帝内经》里面就教我们饮食有节，作息有常，也就是说你不能暴饮暴食，还有呢你不能你的生活是没有规律的啊，或者你三更半夜不睡觉，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天人相应哈。天人相应就要顺势而为哈，天气凉了你要穿的比较多哈，天气热了呢你要起的比较早一点哈。那么在这个整个天人相应里面有很多的规范哈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正向能量能够吸引所有美好的事情，不请自来哈。那么负面能量的人会吸引到负面的事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当一个人他觉得他的运气不太好的时候，怎么好像他身边的人也都差不多哈？一个感情不顺利的人，他常常投诉的对象呢，感情也不太顺利哈，因为那个都是同一个能量场、同一个磁场的人，你没有办法跳脱。所以你要怎样跳脱你原来的命运跟原来的环境？你一定要有一个重新的一个思考，你一定要转念，好，一定要转念。你要把所有好的东西呢，都要珍惜当下。可是把所有不好的东西呢，你都要用一个转念的方式，把它认为说它就是你的一个考验，好，菩萨给你的一个功课哈。就像我们要去考试的时候，我们压力都很大，我们很害怕过不了关。可是呢，当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考试的时候呢，那也就是我们觉得最轻松的时刻，而且也是最肯定自我的时刻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正向能量呢是要自己的积极培养的。那我觉得在《金刚经》里面一直谈到善护念哈，也有异曲同工的意义。小的时候呢，我在山上生活，那么我住的虽然是眉山哈，但我不是住在眉山的那个街上，我是住在眉山比较深山的地方，已经快靠近阿里山了。那个地方呢，有海拔1000多公尺。那在我们我住的那个外公的家，他的前面呢，隔了一条马路哈，那就是一个山谷。然后呢，我们小时候呢，常常跑上跑下哈，其实我们大概跑下山谷大概不要5分钟的时间，我们走捷径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在山谷跟山上这样上上下下往往反反的次数里面呢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啊，我不晓得别人有没有这样的发现，但有一次呢，我在山上的时候，我就要叫我表哥回家吃饭，然后我就从这个山上呢，我就懒得下去了，很懒，我就在山上就大叫，对着那个山谷就叫， 我就想表哥回来吃饭，然后那边就有回音回来，就表哥回来吃饭，这样就有那个回音，然后我就有一点震撼，就是这个好玩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跟我表哥捉弄，我就说表哥你是笨蛋，结果呢那个回音回来就是你是笨蛋。然后我从这个这样子常常玩常常玩，后来我就体会，我发现只要我们讲好的，他回来的也是好的，我们讲坏的，他回来也是讲坏的。这个道理呢，我想每个大人都懂，可是对当时呢，我在只有5岁 的小朋友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就知道呢，大人们都喜欢听好听的，尤其我的外婆呢，她很喜欢我跟她撒娇，所以我就学会了我要多说好的事情，因为我每次说好的话大家都很开心，然后呢有时候他们就会给我糖吃。那当然呢，最重要我不是贪图那一颗糖，而是我看到外婆很开心的脸，或者是舅舅很开心的脸，我就感觉我有价值，我就感觉我能带给别人开心，这是我的价值。那我很喜欢这种看到大家都一团和气的很和谐的那个画面，我非常喜欢。所以呢，我就开始会对着那个山谷开始讲一些就是比较恶心一点的话，就比方说会说阿姨你好漂亮，然后呢他那个回音回来就会说我很漂亮哦。这是我自己小时候常常自己在那边跟表哥表姐他们玩的游戏，那我觉得也是我生活上一个很早的一个体悟哈，就是要散发正面的能量。当然这些是长大以后才知道的，不过却是从小就开始在学习做的事情。我每一年呢都会到马来西亚去演讲，然后我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巡回演讲呢，我觉得一切也是这个可以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哈。第一次呢，我本来是到美国去演讲，但是我去美国呢，上了电视节目，也接受电台的访问，也接受了很多报章杂志，包括那里很有名的报纸报社都来采访我。但是后来我回来之后没有多久呢，就发生了9/11的事件。那当然呢，可想而知，那么重大的新闻，我的新闻当然全部都被盖掉了。那可能因为我跟美国的缘分还没有到，后来呢我就到马来西亚去，也是人家的邀约哈。因为当时我的书在马来西亚出版，那好像反应还不错，所以出版社呢就邀约我到那里去演讲。那每次演讲呢都是巡回啊，也就是说假设我的飞机是从吉隆坡进去的话，那我回来大部分都从槟城啊，或者是从新加坡回来，因为就是我要去好多的乡镇。那其中呢有一个城镇呢就叫怡保啊。那怡保那个地方很有意思，因为它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哈。然后每次在怡保呢都会吃到一很有名的一道料理啊，就叫芽菜鸡哈。那芽菜呢其实就豆芽菜。好，那这个豆芽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它的芽菜跟我们台湾人的芽菜不太一样，它的芽菜是短短胖胖的，水分很多，然后很甜。那我就去问他们当地的人说，你们这个芽菜为什么跟我们台湾的不一样？他说啊，你们的芽菜上面盖的是棉花跟稻草，我们盖的是石头。我说啊，为什么要盖石头？他说因为那个芽菜啊，上面盖了很多石头，压力很大。那每一个豆芽要这个蹦破那个表皮的时候，它要有一个很大的能量哈。那听说就是它的酵素哈，就是它的能量要很大，它才能够蹦破那个表面。所以因为呢它的压力很大，那它蹦破的那个力道呢也很大，所以他们的芽菜呢也就因此口感特别的好，而且据说他们的芽菜是非常非常营养的哈。那这个呢也是让我们知道说，人生呢有时候有一些压力的时候，也才是你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哈。如果一直都没有压力，然后都很安逸的话呢，大概你也不会想要有什么样的作为。所以呢，因为是我在鼓吹，我在这个传达一个正面能量的思想，所以呢我自己也是落实哈。碰到一些微缘障碍的时候，我一定是往好地方去想。所以我有一句座右铭叫做，一切的结果都是最好的结果啊。每天睡觉前呢一定想美好的事情，让自己的一天呢是在一个感恩而且愉悦的情况下呢做一个结束。那么每天一早醒来呢也是想今天好棒， 今天我们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，这样又有什么样的目标哈。所以每天呢都活得很积极，白天很忙碌，自然呢晚上也就可以睡得很好，一觉到天亮哈。所以呢这也是跟大家分享的一转金刚心。